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 6566-1566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-5858 6868-5858。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强烈，气温回升明显，本市处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老胡那是经验丰富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瞅瞅，哎呀，罢了啊！左金童遇上右玉女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我呀，愿意给当个媒人。方才这公主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光有国仇并无家恨，姑娘既然提出来以身相许，答应啊，你就应该答应。何况姑娘还说了要倒反元营，帮着我们立功，这多深明大义。就这媳妇你上哪儿找去？你瞅瞅你的模样。姑娘说的多对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那不有的是吗？难道男人里头就属你出乎其类八乎其罪？混蛋，120个混蛋。郭大英也不敢回答，低着头撅着嘴。老胡来到姑娘的面前，我说，丫头，你也别害臊，可你都以身相许了，你臊什么？这都是假的。这不我来了吗？咱三头对面把话说清楚，你方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要真那么回事，咱把这事就定下来。你要是口不应心，咱就当刮风一样叫它过去。胡尔金花一开始害臊，听老胡说的有理，一咬牙，把心一横，脸皮再叫他厚点，这才把头抬起来。胡将军，我方才说的是肺腑良言，我真愿意以身相许。哎，这就得了呗。练武的人咱别羞羞答答的，心里有什么咱嘴说什么。我是他爹，你别看不一个姓，比亲爹还亲。我说话就算。大英，过来，你们未过门的夫妻先见一见。顾大英这回可急了， 把胡德海拉到一边，爹，你怎么能这么办事？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你知他安着什么心？再者一说，临阵收妻，掉头之罪，我听我爹都跟我讲过呀。最主要的，我刚来到两军阵前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就跑这收媳妇儿，好说不好听，你往后叫我在人前怎么抬头啊？爹，万万使不得。哎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光知其一，不晓其二。是啊，那么你刚来了就收个媳妇儿，是不是东西？但是情有可原呢，你没听说人家姑娘要倒反元营，那么一反元营把皇上给救出来，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？顾大英一听啊，这事儿实在推脱不开了。爹，既然如此，儿就遵父命。哎，这才是孝子呢，就光过家，跟姑娘你们两人讲讲啊，光我说话也不行。顾大英红着脸来到胡尔金花马前，吭哧瘪肚好半天，这才说出话来。姑娘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既然你以身相许，我顾大英也愿意，但是我有三事相约，你要答应咱们可能成，缺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哦，请问将军哪三件事？第一，你刚才说了要倒反元营，你得帮着我救了我们皇上朱元璋，把兴隆山被困的人马全救出来，这是头一个条件。要，这还用你说吗？这不刚才我先提出来的吗？可以，那行。第二，你许配我了，你就不能在元人那待着了。要将军，你看你说的，既然我是你的人了，我还能离开你吗？再者一说，我倒反了元营，也无有我立足之地，跟我爹都闹翻了，我到哪里去？自有到明营出力报效，这第二条没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么请问第三个条件呢？姑娘，这第三个条件也不难，你到了明营之后还要为我家主公立大功一件，做点特殊的贡献，这你才能表现咱们夫妻的感情，你看如何？要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梁台是军中的命脉，这话对不对？ 对呀。 哎，只要我到了明营，我一定把元朝梁台存放的地方告诉你们，把这笔东西要取来，够明营吃三年的，这个贡献还小吗？ 胡大海在旁边听，够瞧的了。这顾大英便得寸进尺，把这弓拉太满了，再拽折了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 行行行行行， 好嘞，这算够瞧的了。就当着我的面，你们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你们就先磕仨头吧，啊！以免着说话不算数。胡尔金花当然是乐意，顾大英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没办法，按照胡大海的命令，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堆土插草磕仨头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胡大海告诉你们，把每个人身上 佩戴的东西交换一下，作为定礼。交换什么呢？两个人把战带解下来，互相一换，这件事儿就算成了。老胡正言厉色呀，姑娘，这事儿可定下了，私事完了，该公事了，你得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兴隆山。胡将军，老前辈，您放心，随我来。说着话，来到两军阵，一晃掌中大刀，高声喊喝：“八抬龙！”八抬龙是谁？就是呼喊手下那些援兵，告诉他们向后转，往左右闪开，每队往前走五里地，不准回头，不准开兵见仗。当兵的一听，这什么阵法？但是兵随将令，草随风，主将说话焉有不听之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撤下去了，就把兴隆山的山口露出来。胡大海一看这是真心呢，跟郭英一商议，引兵就杀进兴隆山。大腰走了一里地，正好遇上朱元璋。胡尔金的话喝退援兵，这援兵一看公主发话，谁敢不听？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这把朱元璋他们给救了。兵和一处将打一家，就退出兴隆山。咱们单说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正指挥着打呢，一看没有命令，军兵退下来，朱元璋他们跑了。他讲这事有点纳闷，问手下人：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回大王千岁，刚才公主传下命令让我们撤，这谁知道怎么回事？胡尔卡金一愣，公主守着山口，他跑这管这干什么？他现在何处？他也跟着往下撤了。方才我们看着跟明营的军兵在一起。胡尔卡金更觉得纳闷了，双脚点蹬，在后头紧紧追赶，正好到兴隆山山口撵上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你哪里去？胡尔金花一想，有话不能不跟爹说清楚，告诉顾大英，你们先走一程，我随后就到。说着把战马带入，双手喝刀等着他爹。正在这时候，胡尔卡金到了女儿的马前呢，他瞪着眼睛：“丫头，你御下何往？”胡尔金花觉得对不起爹，心里一阵发热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：“爹爹，女儿，我对不起您。”“哎，这是何意？”“爹爹，实话跟您讲吧，女儿愿意把终身许配给名将顾大英。我现在是明营的人了，救朱元璋都是我的主意。”“哎呀，丫头，你疯了不成？这事谁给做的主？”“爹爹，是胡大海的媒人。”“哎呦！”胡尔卡金眼睛一翻呐，气堵咽喉，就昏过去了。两旁众将往上一扯，捶打前心，爬上后背，呼唤半天，胡尔卡金才明白过来，汗也下来了，浑身力抖：“丫头啊，好孩子，你爹白把你养活这么大了， 没想到到两军阵，你倒卖大元帝国，叛国投敌呀、啊！做出这种下贱之事，丫头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不是妇女，咱是冤家对头，哪里走？用老头子须眉接纳，凶神附体，晃短把溜头都来打姑娘，援兵援将都傻了，谁能伸手？你说向着谁？要按理说应当帮着大王千岁打公主，但是人家是妇女啊，一旦大王将来有后悔那一天，谁伸手谁倒霉啊，要不怎么叫叔不兼亲呢？干脆看热闹。就见胡尔卡金左一家伙右一家伙挂定风声，恨不能把姑娘砸成肉饼。胡尔金花可不能伸手，左躲右闪，一边嘴里不住的哀求，爹爹，女儿有下情回禀，你先消消气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胡尔金花不得不说呀，爹爹，我虽然是个女孩子，不敢说深明大义，有一些事儿也看得清楚。就拿您老人家来说，您干了些什么事儿？帮着我那四叔元顺帝，你们胡作非为呀！现在元朝的江山已如风口之灯，早晚必灭。十三行省各地揭竿而起，老百姓都反对大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做那个事儿太缺德了。爹爹，您在兴隆山摆下南北双王兴隆会，名义上跟人家谈判，实则不抱诚意，打算把人家一网打尽。您做的都对吗？这不是小人之见吗？怪人家明营跟咱玩命吗？爹，我许配名将，我也是替您着想，给咱们留一条归路。早晚大明帝国统一天下之时，爹爹，您这条命还能保得住。如果不是女儿给留条归路，将来连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您这阵是恨我，早晚您就知道女儿我说的对了。你真当胡说八道，真想。再看看，又是一阵狂打。胡尔金花再管怎么地，能跟亲爹还手吗？就只可左躲右闪，往下慢慢的退。咱们且说胡大海把朱元璋给救了，派了一部分人先让皇上回连营，另外把受伤的长茂先抬走，剩下一部分精兵在后头断后。老胡还惦记胡尔金花，他掌声一看，这姑娘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要出了意外怎么办？看看身边的顾大英，儿啊，你得回去看看你媳妇，别再出事儿。这顾大英这小孩心术也不正，心里想什么？我呀，我才不去看去呢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本来这事儿我就不乐意，他就倒反元营，我也不领情也不道歉。胡大海看出来，我小子，你翻了什么眼睛？这是命令，赶紧把你妻子接来，一笔勾销，无有话说。如果你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，白眼狼，我非甩死你不可。 顾大英不敢抗令，拨转马头，手提双枪，赶奔兴隆山。正这时候，就看见忽尔金花往后退，有一员老将晃牛头都正追赶。顾大英喊了一声呔，两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救下了公主，拦住大王胡尔卡金。公主不必担惊害怕，顾大英到王了。胡尔金花呀，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。他想什么呢？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呐、啊！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，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。他倒高兴了，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，把长弓的牛头都一晃，把马匹带住。他心里纳闷儿，这是谁？等仔细定睛观瞧，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，银盔素甲，白马双枪。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，怎么这么漂亮？胡尔卡金还纳闷呢，这明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。看罢了多时，用牛头都一点，对，娃娃，你是何人？顾大英乐了，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。我说大王千岁，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，小可有下情回禀。你不是问我吗？家住泗水关的人，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，名叫顾振远，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，双枪小将顾大英。大概提起我来您不清楚，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。看着他没有？郭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是他的未婚丈夫，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，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，岳父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了。没把胡尔卡金气死，鼻子眼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，胡子都立起来。好啊，丫头，你干的好事，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，一定是砸为肉泥。招家伙，说着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。顾大英并不还手，把马一拨躲过去了。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横着扫过来。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往马屁股上一躺，这一招又躲过去了。二马一错蹬，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。顾大英呢还没还手，一拨马又躲过去。胡尔卡金纳闷了，娃娃，银河不炸，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？方才呀、我让您三招，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，让一让二，